那时在以色列全境内没有铁匠，原来培勒舍特人说过，免得希伯来人制造刀枪，因此以色列人为磨块犁、锄、斧、镰都要下到培勒舍特人那里。磨块犁和锄的价钱是三分之二捷克尔，磨块镰刀或装置刺针是三分之一捷克尔。所以在米格马斯到了开战的那一天，随从撒乌尔和约纳堂的人手中都没有刀枪，只是撒乌尔和他的儿子约纳堂有刀枪。那时培勒舍特人的前哨向米格马斯关口推进，